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但是空气依然干燥，请各位补水润燥。今天中午晴西北风1到2级，气温1到4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2到0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1月31号11:33:0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这歌是 Mist Big 大乐队、大先生乐队的一首 SHINE Shine。其实每个在路上的朋友都自带光环，他们每天在路上行走，从没什么经验到满腹经纶，需要时间的积累。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个嘉宾厉害了，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业界非常受尊重的人物。我们这节目啊，2014年1月1号开播，当天的嘉宾就是他。今天我们终于把他邀请来了，旅行家刘福瑞，欢迎。 大家好，我是刘福瑞。 哎呦， 主持人好。 跟第一回来一下，主持人好啊。富瑞呢非常的忙碌，经常在路上。想问一下，一年365天在北京的日子在多少天？有一个月吗？ 没有 一个月，都在路上飘走。 对，现在也不是说老在路上飘，现在呢我主要是在酒店里敷着就是趴窝的意思， 住着待着。想想住酒店也是有方式和方法的。 对， 今天老刘不能白来咱们节目，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福利，就是说怎么能少花钱，甚至大家想都不敢想不花钱上路出去玩去。这里边有很多的秘籍和攻略是吗？ 我 觉得很神奇。 对，就是说对于这个懂的就自然懂，不太懂的呢有时候 就永远懂不了 超出了个人的认识， 想象了， 想象就是这样。 但是总的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哈，就是说，从四年前我来这儿第一次做节目相比，就是现在 说泰国那回， 对，旅游已经发生了就是很大的变化。对吧，就是人们呢，比如像泰国哈，原来那时候我最早去，我要说一说，人家还觉得挺稀奇。现在呢泰国 大家都了解了， 对， 电影 80多万人，就真的平均5个人里就有4个四川人。 哦，真的。 对。 为什么做买卖还是？ 不是，他就多，他就是四川去的多。 哦，四川人去的朋友多。 对，你看四川他现在像比如说一个礼拜有1000个航班。挺恐怖的吧， 非常非常恐怖。对 对，而且有些四川人能听出各种各样的口音，他能分析。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像北京还好一点，像北京呢，不同于这个像其他的二线城市哈，北上广深呢，他们现在呢这些除了我们说常规的这种跟团旅游啊、自由行啊、鸡加酒啊，他们有时候也开始搞这种我觉得叫候鸟度假。哎，比如说去海南冬天， 是 对吧？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比如跑到什么澳洲啊，什么欧洲、啊， 就反季节南半球，没错， 对，他可能待一些日子回来啊。那然后有些人问说这个价钱是不是贵啊， 对， 是不是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疑问，不管是初级旅游还是经验丰富的老炮们哈。 对、啊、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让福瑞先生休息10分钟，因为我们有资讯的环节。 对， 说完的资讯我迅速播报资讯，精简资讯之后把所有的时间留足给我们的旅行家刘福瑞先生。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哈，北京文明旅游宣传引入了柔性服务。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加上柔就变得柔和有商量哈。为了引导游客文明出游，礼让有序，做文明旅游的传播者，结合当前北京市正在开展的礼让北京、让出文明、市民爱心斑马线的专项行动，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市旅游委，在中山公园、中央电视塔、顺义国际鲜花港、八达岭长城、云居寺风景区等旅游的景点景区，组织开展了文明旅游公益大使在行动，即为中国加分礼让手续文明旅游的主题宣传活动，很有意义的活动啊。据介绍，为了引导广大游客文明出游，礼让手续身着柠檬黄服装的公共文明引导员走进了顺义北京国际鲜花港的旅游景区，在景区南门的院区南路、红下路等路口，积极引导游客遵守交通的信号灯，过马路，走斑马线，并为礼让斑马线的司机竖起大拇指点赞。据北京市文明的协调办公室副主任王树志介绍说，现在全市公共文明引导队伍呢已经达到了9000人的规模，过去的服务场所只是局限在公交、地铁站台和赛场，从今天起我们将公共文明引导员的柔性引导服务延伸到了旅游的景区。现在啊，正值一个大事儿，过年。过年咱得回家，回家的方式呢，基本是通过火车，春运的方式呢，油然而生。春运这个词儿啊，一直是关键词。现在有些事儿告诉各位，春运的部分回程列车车票正在试点打折，这是个好事儿哈。本周四，春运大幕即将拉开。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局）获悉，春运期间啊，旅客发现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购票，造成行程冲突不能购票时，可在互联网上举报后继续购票，可以举报他们。另外，部分始发到京津地区的增开回程旅客列车将试水啊，就试水车票打折，折扣力度从8折到9折不等。我们可以看看数字啊，大数据说明一切。2月1号至周，就是周四起，为期40天的春运拉开序幕。北京局统计，春运的期间客流量呈现节前相对分散、节后高度集中的特点。为什么相对分散？大家的工作结束的时间不一样，去的目的地也不一样，那相对时间就比较分散，但是扎堆得回来上班吧。这个北京局统计，发送旅客达到3250万人次，同比增加108.3万人，增幅大概是3.4%。其中北京地区发送旅客1485万人，同比增加了51.9万人，增幅了3.6%。预计呢，2月12号农历腊月27为节前出行的高峰，日发旅客突破了100万人，一天100。 百万，其后出行高峰在2月21号农历正月初六，日发旅客将突破105万人。这个各个车次大家去互联网看一看，有很多的优惠哈。还有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春运期间旅客发现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购票，造成您的行程冲突不能购票时，您可以在互联网上举报之后继续买票，或者到车站指定的窗口填写什么呢，举报冒用身份信息告知确认书之后购票。举报情况一经核实，铁路部门将锁定冒用他人身份发信息的购票用户，依法保护我们旅客的权益。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哈。第三条事儿是什么呢？国家旅游局现在高度关注东京啊成田机场航班延误的事件。24号晚上，捷星航空公司因为天气原因取消原定由东京飞往上海的航班，包括了部分中国公民在内的乘客滞留机场，引发了一系列的纠纷。这事件发生之后呢，国家旅游局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呢即驻东京旅游办事处马上了解情况，协助我驻日使馆解决问题。了解是这样的，在我驻日使馆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滞留的旅客于26号的凌晨搭乘其他航班回到了上海，国家旅游局将继续密切关注事后的后续发展报道。在此呢，国家旅游局提醒广大游客，出行应谨慎选择航空公司，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因为成本原因及运力人力有限，经常会根据与乘客事先签署的免责协议出现呢不能及时为乘客改签航班，以不负责乘客食宿等情况，那乘客在购机票时应该仔细阅读购票的协议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11:41，欢迎各位收听旅行号1073正在直播，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周准。来到国际部分的资讯啊，澳大利亚的朋友特别喜欢出去玩，现在呢有一条信息告诉我们说，澳大利亚人赴美旅游的热情正在逐渐降温，更多人愿意到中国等地度假休闲。据澳大利亚新快网的报道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人赴美国旅游的热情正在逐渐的冷却，相反的是，更多澳大利亚的游客开始前往中国、新西兰、英国和泰国等地旅游。据报道，比价网站对澳大利亚的统计局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澳大利亚赴美旅游的增长率显著放缓了，17年前七个月的增长率仅是 0.6%，大大低于了2009年以来的 9.6% 的年增长率，但是中国、新西兰、英国和泰国的澳大利亚旅客呢，则快速增加。过去几年，澳大利亚人赴美旅游的热情逐渐冷却。如果有可能的话，一会儿问问刘福瑞先生，他为什么会逐渐冷却哈？自2015年以来，全球数十个主要旅游国家当中，仅美国和土耳其遭遇了海外游客减少的窘况，像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和英国的游客均呈增长的趋势。那美国旅游协会因为这个事情开始统计，他说去年美国在全球长途旅行市场所占份额从15年的 13.6% 跌到了 11.9%， 赴美旅游的澳大利亚人则减少了 14% 之多。按照美国旅行协会的定义，长途旅行的游客人均在美国待18晚，平均花销达到了4400美元。反正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在下降，那美国方面的朋友以及相关的从业人员要好好考虑考虑，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管一管这个事儿哈。时间来到11:43，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主持人周准。在一段资讯的快速播报之后，我们把今天留够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旅行家刘福瑞先生，掌声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旅游，热带夜。 歌是旺福带来的哈、啊，想去旅游。这歌道出了很多人的心情，我想到处去玩，走遍五大洲，什么什么各七大洲五大洋，怎么这种区域都会去了解到。而且现在呢，大家犒赏自己的方式，除了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来一趟无忧无虑的假期。我们节目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达陆机，每天呢都会有朋友在准时达陆机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留言，说一说自己旅行的心情。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旅行家刘福瑞先生解疑答惑，欢迎。 谢谢。 那个福瑞先生，就是我感觉变得更加沉稳了。我在播报的时候，我在说话的时候，福瑞先生一直在思索，就是考虑很多很多的事儿啊。就现在在路上的时候，您这个脑袋就是还在不停的转吗？还是说就那很熟了，不用再去想太多？现在是一个什么节奏呢？对于您来说， 就是现在我基本上都是把未来的比如三五年要干的事儿吧，我就想得很清楚，因为我基本上然后呢 都开始谋略了。 对，然后比如说我最近上一次去的环法30天哈、啊，我基本上没花什么钱，然后机票头等舱 真的， 然后酒店，对，这个主要就是说因为他平常啊，就是好比说人家做旅游攻略似的，但是我这个不需要旅游攻略了， 对对对， 我就是平时的现实的生活、嗯、生活中哎，普通人从点滴做起，连交个电费他也都是有计划性的。对， 你在不经意间就把好多人羡慕的不行了，流哈喇子哈。其实在我们的旅行常态的定义当中，我们上个官网啊，凌晨啊抢个低价的机票啊、嗯，提前半年预住酒店啊，这都是可以去有些折扣的。但是在您的这个概念当中，并不需要， 对， 不花钱， 初级 的。 对， 我的天哪！ 啊，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呢，就是，就像什么共享单车呀， 或者说网约车一样哈，就是现在呢，旅游呢最主要的是哈，就是在国内住酒店，然后坐飞机。 对。 啊，包括那个候鸟度假去海南哈， 是是是， 然后 把 这些的，对，把这些的换成航空里程的积分，换成酒店的积分，然后兑换国外的免费的酒店、免费的机票，这样呢，其实国外根本不花钱了。但是呢，你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运作。 怎么个运作法呢？ 运作那就是 首先， 比如说我吧哈，我没事儿，我就是，坐飞机， 是， 对，我每天下完班以后早早的坐地铁，坐地铁 到机场， 对，到首都机场，然后我去乌兰察布，当天去，当天回来。然后去了有十几趟，后来还有人问我说乌兰察布 有业务吧， 那风景怎么样？没出过机场吗？ 你这是属于打卡是吗？ 对，不是。 然后那空姐来了， 空姐就是说，那个各位白金卡和金卡尊贵的贵宾啊，你们都是同机返回吧？那不说什么了，发报纸。 啊，就是你这个坐飞机，并不是去目的地去旅行的，你是为了积分是吗？ 对，他就是为积这个航段，他一般都是每周四用 APP， 然后回来以后再写上点评，然后基本上我用这个呢，回报了一个，回报了一个香港到巴黎往返的头等舱，那个要在某城、某珠和这个国泰官网上要卖11万吧， 11万 啊，11万港币或者12万港币。 我就有一个疑问，刘福瑞先生， 我花537，巴黎进米兰出， 天哪， 这个一般人懂的都会觉得非常简单，这是一个， 对，不懂的觉得隔着一片汪洋， 对 对， 怎么过去呀、啊？ 对， 我得少年派漂流过去、啊。还有一个是我问你啊，就是你说老从那个你的下班哈、啊，假举个比方吧，坐地铁到首都机场，然后去布兰察布，晃来回十几趟，那这个十几趟的机票钱您得自己出啊， 对， 对对， 但是它相对来讲还是比较 便宜 的，它一般都是100块钱，还有的150，然后加上每周四嘛，它还给500块钱，500里程的这个 积分， 然后呢， 这么来 啊，每个季度呢、完成7次到15次，它还能得10000到15000奖励里程，所以基本上 哇， 就是有人天天去， 真的呀， 啊，所以它成本最后我认为 平均下来很低了， 平均很低了， 就是一个麦当劳的钱。吃快餐的钱， 不是麦当劳的钱。另外呢，还有结合一些，因为他要保，他每年他要保这个金卡什么的，他还要结合，比如说、去年有一段时间，交通银行有一个国行白金卡，你要花多少钱？大概花 花几花一万还是两万五、 嗯嗯， 还给两万七里程， 哦、 基本上这位，所以他基本上这个呢，最基础的你还是要长期的去这样 研究你的。 对，这个是信用卡、航空，然后酒店的这个结合哈、啊，这个你不能说无脑刷、 哦、 无脑做，这是 不行 的， 不行，你得有头绪。 对、啊，但是这个呢，依然不是最好的。因为你还是要每天下完班要去一趟， 浪费 空刷，对吧？ 人家那还有更好的、啊， 对，更好的呢是去那个青岛，你知道吗？ 青岛，山东青岛嘛， 啊， 茶啤酒吃开钱， 对 啊，对， 然后喝嘎啦，不是什么喝 嘎 啦，这个 喝 茶啤酒， 茶啤酒 吃嘎啦， 吃嘎啦，对。 然后呢，在青岛呢，它有一个地方呢，以前叫胶南，现在呢叫黄岛，又叫 黄岛，挺熟的呀，黄岛， 对 啊， 然后呢，那其实上。和青岛的这个栈桥那点啊，什么城阳区啊，它之间要隔着一个小时的路程， 哦、 有点相当于从这里到比如通县或者到顺义， 了解， 对啊， 哦、了解。 然后呢，它那里呢有很多酒店，其中有一家叫青岛艾美酒店， 哦，艾美， 然后我就去那里住， 啊、 哦，然后住一个晚上呢，它，给大概参加 SPG。2017的活动，然后他住一个晚上大概给2000多积分，这2000多积分呢、基本上就可以 什么概念 这个什么概念哈、 嗯嗯、 就是住一个晚上399人民币含税，然后呢可以两个人包括早餐包括套房包括游泳， 天哪， 包括晚上吃这个 自助 海鲜， 啊、 他不我不问为什么山东人他比较厚道，然后随便吃羊排啊， 是了解， 然后喝酒，然后、 啊、 对，我对面有一个老头老太太，我估计是他的、孩子他办的、 啊、 他们跟我们一样天天去吃，每天我们大头闷头吃了来了，哎呀，我们一直吃到1月16号，然后我们就都撤了，因为过1月10号就没有了。对， 服务员看到你们来这，贵宾贵宾啊， 不，但即使是这样，然后我也告诉很多人，然后包括我那些乌兰察布的人，有时候也还是能碰上。这个你 怎么这巧了吗？这不是， 不是，就是他大概 有一 个人的思维方式、这个、思路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但他不是说如何大晚上去抢便宜票 哦 啊。他就是都是这种，然后他的概念呢，大概399住一晚上可以换2000分，这2000分呢可以置换一个西耶纳或者威尼斯或者美国奥兰多的。相当于190欧元或者160美金的一晚的房 哦， 也就是说你花399不到50欧元就可以换190欧元的房。 你了解了， 买一送一，对吧？ 我明白了。 那如果你先去花190欧元去了威尼斯和，那你的钱就白花了，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你不应该是花钱嘛？所以我基本上现在去，意大利。然后我只去意大利跟西班牙、 嗯嗯、 还有那个美国的奥兰多、 嗯、 佛罗里达的、不花钱啊。 哇，这里边真的，你如果不研究这事儿吧， 嗯， 你就想不出这事儿来。今天我们的刘福瑞先生在我们节目当中真的跟大家提很多很多的一些攻略哈，宝贵的攻略经验，这他一般人都不告诉他们，是不是？好多朋友有问题哈，撩脑袋说，哎呀，这个很想研究一些渠道上特别厉害的技巧，比如说如何利用外国官网的积分秒砍旗下国内的酒店，成为攻略达人。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深感自己的数学能力很感人，是体育老师教的，这句话里边是不是有没有这里边的一些逻辑的想法，有吗？ 就是说呢，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uh-huh. 就是刚才我说的换这个积分， 对， 其实这个积分呢就是美国，就是 它是 企达乌的 指定的酒店，对不对？ 酒店集团 哦， 对，然后它这个积分是在全世界通用的 哦。 那么所以呢，如果我正确的判断了这个以后，我一计算哦，在中国住酒店赢取积分，然后到全世界找这个换，然后我就到全世界去找去，看哪便宜 哦。 最后我发现就是土耳其，和这个印度，然后智利， 土耳其， 然后美国、 嗯， 然后还有意大利或者。还有西班牙， 这都三大洲了。 对对对，所以我就专门去这种地儿了啊。那泰国贵，我就不去了。泰国以后去，咱可以花钱。 了解了解， 就并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只是说是这么计算， 图个方便。 对、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不再需要用钱 去判断一个房间、一个酒店、一个航班的价值了，明白吗？ 明白。 是用这种积分，等于就是说，你这个钱花的就很有价值，而不是花的钱的数量，是花的钱的价值。 是的，是的。 那么全世界这种又便宜又好，又变相让你免费吃喝，然后像青岛这个艾美酒店这种哈，隔着旁边对面就是大海，然后酒还是喝智利的葡萄酒，那么只有中国有。 哦， 而且中国非常多，中国比如烟台、青岛、 哦、都有， 还有滁州，滁州靠着南京、哦，一般人不知道。我去，哎呀，挺远的那个都、 哦。那你得先去啊，下班又坐又过去了。 对，那主要坐深圳航空，因为深圳航空当时 P 卡给两个航段直接升，然后免费吃饭，免费，然后坐奔驰车，这就不聊了。 其实，在谈笑风生间，其实我们了解。旅行它跟所有的事情一样，如果你精打细算，很细心的去研究这个领域或者某个领域的，你会得到很多的便利和便捷哈。其实作为刘福瑞先生，他去过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暂时有朋友说，哎呀，你这经验那么丰富，什么那个积分呢，什么就你的积分怎么实现，得有张卡吧，那个卡怎么来呢，大家的疑问，我去替大家问的一些小白鼠的问题。 哦， 对， 这个它实际上现在都是电子的了，所以说就像人似的哈，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个北京生活，我得有户口。 哦，对， 我在燕郊工作，我得有暂住证。 是是是。 然后呢，我不但说，我得有可能，我得有，比如信用卡。啊，那我得可能有个支付宝、微信号、 信用证明， 哎、对、哦，同时我可能还得有很多这个酒店呀、航空公司的各种号。 居住的记录， 对， 哦， 那比如说一个人的150张信用卡，他就还得弄个 APP 管理这些，每天得调这个闹钟，嘚儿哒，现在赶快去首都机场，嘚儿哒，然后赶快飞到什么地方，然后还经常呢，还必须要把这个积分还有花喽，因为他。嗯，他不是， 他不是无限期的， 对，他有时候 有限期， 三年有限期，一年有限期，对。然后有一些人呢，他最后没有办法，他只能拿这些积分换个锅，真的。然后 对， 我呢是有办法，我基本上我有时间嘛， 就把它消费了， 对我 实现了， 我去头等舱，哎，晚上大概凌晨12点的飞机。我早上8点多就去香港起飞机场了，8点多就到了， 太好了。 哎，人家的港女，她在是地勤，人说先生您这来得有点早，不让进。我说干嘛？我来了，我头等舱，你看 first class。人说你进，那你吃饭或者什么呢？ 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先稍事休息，下面呢还有更加精彩内容奉献给大家。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用声音致敬经典，听见美蒲格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林、陶虹、吴兴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清风清流转 ，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 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2到0度。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上午有偏北风扰动，午后转受弱气压场的影响，总体条件呢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为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你以饱满的热情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老牌的 AC/DC， 我们的觉得这个唱腔永远是那么的有力量哈，就像我们的今天特别的来宾刘福瑞先生一样哈，多年不见依然的满面红光，积累了大把的里程和经验，在节目当中分享。我们掌声欢迎旅行家刘福瑞。 谢谢。 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也是非常多的信息跟各位做一个补充哈。路上有很多的省钱少花钱的方式，我们老百姓挣钱不容易，假期也难得，出去一趟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的技巧。有一个朋友就问了一个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出去住酒店啊，我就是初级小白鼠的这个感觉，顶多升个房，我觉得很开心。比如说我订了基础房，我升了连跳两级，我觉得很开心，免费。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快活老鼠说，哎呦我的天哪，升舱了，今天 business class 做了一个豪华航空，啤酒喝不完还可以加饭，一直给勘察倒水，还有发枕头被，服务可以享受6个钟。升舱有技巧吗？ 这主要是这个东方航空 哦， 对，但是一般呢，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你还是体验，还是应该是 国泰航空，就实际上国泰航空跟国航是一回事儿、但这个说了就有点复杂，咱们就说点简单的。 好好好，简单化。 就是说，反正呢，比如上次像说个体验哈，上次我去这个香港，就是以前我在香港，我觉得在香港启德机场，不是启德了，现在这个在香港机场你要吃一个，比如大家乐，他也得100港币， 是， 对。然后呢，我基本上呢就是早早的8点多钟去，人家不让进，然后我得跟他讲 为什么 我头等舱， 哦、 不是商务舱、我要去你这个四个休息室转一下， 哦、 对，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啊、然后我就进去了，我先什么到 WIN 啊 WIN 还有像那个什么 P 啊这些到每个休息室去，然后我基本上我还有这个 PP 卡，我还有招商。这个百夫长，大概有累计我能去6个， 厉害， 然后我把人家的这 逛一遍， 对，然后先什么 9点了，我9点半了不得， 是吧？完全直接吃完了就已经到下午了，然后下午累了怎么办呢？那我还得去他的头等舱那点。捏个脚 哦，有的， 然后到旁边呢再睡觉 哦， 然后最后、还有到34号还是哪儿，就是问那儿去洗个澡 啊、 然后最后呢到晚上12点多踏踏实实上飞机，然后呢飞机就非常好，他那个像头等舱才一排3个人 会再回来， 然后那个 再待一待， 没有， 再待， 然后直接去，我都研究好了喝什么， 一路上啊、 他那种现在像只有从香港出发的才有那个叫 Croc KRU 这种香槟，回来都没有。 哦，我的天，你都这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对，所以说这攻略嘛，提前做嘛，然后去了巴黎，巴黎也比较乱，是吧？然后我直接下来。 安全问题怎么样那边？ 那边安全 也别太担心。 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问题的， 题 因为我兜里都是钢镚儿。 那请大家注意安全啊！ 对 对 啊，但是呢。这点我得要说一下了哈，也算是一个非里程还有积分的小技巧，就是下完了戴高乐以后，直接你要带一张照片，然后花27欧办一个7天的卡，就是那个7天有限交通卡，然后你可以坐任何的火车、 公共交通工具， 然后城铁， 20欧元是吗？ 27欧元，对，但是一定要带一张1寸的照片，然后放进去。所以呢，你一般到那儿呢，应该最好定在那个周二，因为周一很多的。那个关门博物馆、对，你周二去，然后周二一直能用到礼拜 7天嘛，礼拜日， 他就一个礼拜嘛，然后在这时候周三的晚上卢浮宫还有开，所以说卢浮宫周三开到晚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等于就是说你坐一个从机场到市区的那个火车 哦， 你就10几欧就回来了，你更甭说天天拿这个 坐，没错， 对， 这个是、 okay、 就是 pass 卡，就是、 对，这个是在欧洲是最值的，你比那些什么巴伐利亚什么周票还要值， 哦，巴伐利亚，下飞机有空拿一寸照片。 对， 黑白彩色无所谓。 对，黑白的， 黑白照片哦，27欧，7天卡。 然后有人说了，那巴黎那些景点贵啊，我兜里有2张银联62开头的卡，我去老佛爷 哦 那边的1层第2个楼，那里边呢是说你买，平均买15欧元买一个票哈、就送你一张，这个卢浮宫的免费门票 哦。 然后呢，我比如说我买2张，夜游。塞纳河 是， 这就30了，是吧？买一张或者买2张，等那得一个，对吧？然后呢，我再买一个凡尔赛宫，对吧？那肯定要去看嘛，又得一个。 现场买的话是不是贵啊？ 现场买当然贵啊，那还有好多人排队呢。你就跟他那儿买，他有折扣，还要给你。他这是等于是银联啊。 了解，有一个活动， 搞的活动、像什么、 技巧， 银联或者说Visa、Mastercard 都搞这种活动，你平常要知道，这一下就可以省很多钱。所以说，在巴黎呢旅游呢，你基本上就是刚才要坐头等舱，然后办这个7天的联票，周二去，然后到老佛爷，不是买包，而是。去用62开头银联卡去买票，对不对？ 是是是， 那最后那说呢，就酒店怎么办呢？ 对，怎么住啊？ 不花钱啊，因为呢， 太气死人了。 在这之前 住在哪儿啊？ 对， 不花钱。 住在 远吗？ 就是一般的人，他在巴黎这种，包括伦敦，他非常纠结，他都是要不然进城，然后进 但是呢房子很贵，那个房子像大车店一样， 肯定啊 OK、嗯、要不然呢要远，然后又怕人抢，对不对？因为 哦，治安不是很好， 治安很好、嗯、因为巴黎像个螺旋似的， 对，一环一环一个接一接的、 啊、我呢基本上住在呢就是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就是巴黎凯旋门那边， 那挺好的 一个地儿。对，他是当时呢是万豪，他搞了一个住儿送医。 哦。 然后我就在海南住那个山海天， 嗯， 还有万丽， 积分来的。 对，住两次送一个，然后我就换到这个拉德芳斯， 厉害 了，新的啊凯旋门那边。 嗯， 对， 嗯嗯 啊，然后呢，这个住几天、 嗯， 然后完了以后呢，我还要去那个凡尔赛。住那个华尔道夫，那是最贵的、 哦、是 宫殿里， 是是是，哇、哦、 对，然后他是用希尔顿积分换的，因为希尔顿以前搞了一次，对， 哦，哎，华尔道夫那个宫殿的酒店什么感觉？跟我们行，好多人都想去聊一聊，感觉、 那个、不管早餐，所以我觉得住了两天，我的茶叶他们还没给我，我忘了那儿了。 哦，不管早餐， 不管早餐， 但住宿的体验怎么样？ 不怎么样，但是那个地方还是可以 相当好的，对 对，就地方可以，但酒店差一点、嗯。所以说，我说这些呢都是真实的体验，但也不能说你说它本身就是宫殿，因为我自己在欧洲呢，我有意识的去住一些。就是宫殿改成的酒店 哦，类型的， 对，比如说维也纳的帝国呀，这个 你都尝试住过， 对对对，就它本身是真的是 啊，以前都是这个公用啊，对对对，现在成酒店了嘛，对吧？ 对对对，哦、哎，然后还有像这个这个像葡萄牙的，还有那么一两家，对，都是这个他们官网上都有介绍、嗯，你只要是稍微做点功课， 住宿体验怎么样呢？比巴黎这个凡尔赛那块好吗？类似是吗？ 就是日本人多，只能是说当成一种体验吧， 体验 当成旅游、 哦、 对吧？郊游是吧？ 是。 我住了一次，比如说承德外八庙， 嗯， 我觉得很好了，冻得贼贼的。反正挺 得的， 对，哎，就是这样意思。 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哈、啊 嗯， 就是刘夫人先生这么些年在路上，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上路了？你很早了呀，我2014年节目开始的时候，你已经是在路上写了那么多本书，主持旅行节目， 嗯、 现在应该也得有小，有15年了吧？ 对， 有15年了吧？ 对，我觉得我第一次换这个洲际的这个免票，02年吧。 现在已经是2018年嘛， 对， 16年了， 16年前 了。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达美呢，那是美西北。 02年的时候我还没来北京呢， 对， 真的，时间一晃而过哈。其实现在老百姓也好，就是商务人士也好，空中飞人也好，天天坐高铁出行办公的朋友也好，他们在路上都非常的辛苦。 嗯， 就是比如说怎么缓解这个疲劳，就是大家想无忧无虑的出去。你现在到达这种境界了吗？因为你现在我感觉好像无忧无虑了。 对， 有没有虑、 就是、 有没有忧呢？你现在在路上。 忧哈。 就是那个没有早餐。 对 绿呢依然没有。 我认为是这样、 uh-huh. 我认为就是所谓的这个自由哈，我这么多年我想了一下、 uh-huh. 就旅游上说这人自由，实际上就是说没有什么拘束。 对啊，无拘无束嘛。 对，无拘无束、 哦、 这就是旅游上说的自由。 是境界很高了已经。 哎，然后再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花钱。因为一花钱有时候 有点矛盾。 对，所以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对普通人家你刚才说的非常好。 老百姓 们 对、啊。 对，老百姓就是你这个挣这个钱都不容易。 那当然。 对吧、嗯、哎，就是像我们家旁边哈以前。还有一个卖驴火的人，现在他也不卖了， 是不是？ 现在我觉得就是吃个饭都挺费劲的， 对对对。 但是呢，换句话说呢，就是现在就有了这种，所谓的就叫候鸟度假哈，就是 新的概念。 对、 哦， 在中国呢，还有很多的地方搞的这个卫星城啊、开发区啊， 对， 什么旅游度假区啊，他开了很多新的酒店。它不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个大城市，你看你们这个对面，它有一个瑞吉， 对。 那他就是他这个就很贵，这你没法便宜， 没法便宜， 对 对 啊。但是呢，可能在 一些开发区的这同样品牌的酒店， 对 它就很便宜，价格。 比如像上街这个地方，他在郑州，他还要走一个半小时。 地点的问题， 哎呀， 地段的问题， 哎， 同样是酒店的品牌， 山东海洋， 对 那个地方我去了，它是 胶东半岛， 哎，胶东半岛， 对， 就是一个人都看不见，连个鬼，大白天。 很稀少，对对，人没有。 他不是说你看有一个人的也成 了、 是吧？ 所以说就 没有， 就你要想体验酒店的这个住宿的环境，其实它都是统一的标准， 对， 只不过地段不一样啊，你的享受的感觉不一样， 对， 但是需要什么呀？我觉得咱们聊的这一些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刘福瑞先生？ 对 ，time， 时间。 对， 你得有时间去办这些事情，对不对？ 就是所以 很重要。 这个呢，就要说到了，就是像官方嘛，反正叫长旅客计划哈。 对， 这个、 有一个概念， 长 旅客计划。 这个起源于美国，它实际上就是给，就是做商旅的人，就是你拿这个，你公家出差，对不对？你这个时间付出了，然后呢，我要给你一些回报。 对的， 这个回报呢，将来你可以用在你的假期。 对 对 对， 对， 对， 你自己的行程当中。 对，然后它呢，实际上是一个既有利于这个 吸引工商务的旅客， 对， 又能提升自身竞争力的一种手段。 对对对， 对， 它是一个营销手段。 对 对 对， 对 啊，哎，它但是呢，它并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谓说的旅游什么网站搞的这种 不一样。 什么这个抢，这个 不一样哈。 是是是， 它 品质没有打折扣。 对，它没有。对，所以它那个关键时候就是需要时间，然后它还有一些概念，比如说酒店权益，比如说信用卡权益。然后呢，酒店权益就是你来了以后，你可以在酒廊里 check in， 你不用排队。 是的， 你来了以后， 所谓的高级通道、绿色通道等等这些。 你下午四点退房，然后 酒 廊里吃饭。 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就现在有很多的北京这些，比如说 IT 呀、啊，或者 商务人士， 商务的人士，他的白领啊，他在国外留过学，他就是比较 有 这些 脑子， 对，他开始让家里人呢也能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刘福瑞先生的亲人去，比如说到那地方住些酒店，积分你可以用这个积分再去国外去换来那个实惠，对不 对？ 对 对对，就比如说吧，我就让我父母，然后在海南，你们就天天在万宁。然后呢？ 要待着住酒店， 福朋喜来登，喜来登这两家 了解， 两家它是 我都知道这两家， 对 对对， 然后你就来回切呗，就这样。 万宁好地方。 对，或者说呢，你父母，那你每个人呢都开一个账号，就这样哈。今天张三 check in 啊，明天李四 check in 啊，对啊，就反正每天都分得住呗。然后这样呢，它还是符合这个这个长旅客的这个游戏规则吧。就是、 其实我忽然想到一点，就在这样一个比如说积分啊，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闲鱼这些网站上就会有这样的人赚取这个差价赚钱。哎，我了解了，是不是这个会有吗？ 就是会有， 会有， 但是我不认为这样做很好 啊。对呀、啊， 因为呢、 啊， 就是说这个还是要用在自身上。 当然，当然我了解了。 你拿这个去买卖积分，人家就会给你封号。 了解，了解。希望大家还市场一片绿色的感觉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刘飞先生也出过书，写了太窝的书，写了很多很多的攻略哈。那比如说现在你出去玩的话，就是咱们抛开这些积分，抛开这些便利，我真的是要放松自己的身心，带着家人或者我是自己出去玩。你现在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因为你去了太多的地方，就让你现在选择一个目的地，抛开所有，我就想去待一待。有没有这个地方？ 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 特向往。 意大利，我非常 意大利。 对，我准备大概 五月份的时候 啊，五月份六月份 人多 两个月 啊，待俩月。 对，然后我人多对人多对我也没有什么意义，然后人少花钱 也没有什么。 对，因为我毕竟是机票都是里程兑换，酒店积分兑换。 那你会有特定的城市或者区域是不是在意大利？ 对，我推荐几个，比如我觉得就是像热内亚， 热内亚 非常好。 热内亚 它是个山城， 哎， 有很多的温州人把那个当地的饮食啊， 真的 服装垄断 带动起来了， 对 对， 真的呀， 对。然后你4欧元就能吃一份饭，这样 哦。 然后我觉得就最便宜了哈，但是你说想多花钱那也花不了，因为那点的人的那个消费水平到不了。 热内亚肯定没有罗马消费高的， 对 不是？ 但是然后他那个物价呀、生活呀，然后 是什么感觉？什么节奏？ 就是我觉得 缓缓的吗？ 就是 因为意大利人很热情， 对，很热情。但是他呢，他就都是像那个南法似的，他都是像山城 啊，南法。 这里你可以在那个很纵横的小胡同里转来转去， 哎呀，太舒适了。 然后那里边的物价非常便宜， 溜达嘛，对吧？ 你可以在那里边经常迷路，找不到了 啊，迷路也是种快乐。 对，然后反正转来转去的，你也还能转下来 啊。对， 然后那边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就是宫殿式的、老式的哈，它改成了很多就是 民宿嘛，啊，卖东西的东西， 不是 商铺， 商铺。然后你去那里，他又搞了一些设计，然后很好。 还有什么集市啊、跳蚤市场啊这些东西， 然后 好迷人的热内亚。 热内亚像什么， 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 像 锡耶纳， 锡耶纳，然后像罗马涅的那些省的一些地儿哈，就 都不是那个， 对， 都不是意大利。我们出去玩去意大利这个国家，经常去的几个地方，什么 对经常一般 佛罗伦萨呀、 罗 马呀、 威尼斯这些都是打卡的地儿。这个、当然像罗马我也很喜欢，我就到河对岸去，可能也去待几天。但是我个人呢，觉得我更喜欢这种像山城 是。 对，然后最重要，我必须还要跟你说的是， 大家说， 就是他那儿仍然是 有七分酒店，相对的酒店， 对对对， 哦， 这样呢，就是我， 你踏实， 这就符合了我现在的这种 旅行的要求，旅行的节奏， 趴窝，就是说我这个赴酒店，我天天的， 真的在酒店里待着不出来吗？也得出来溜达呀，对不对？ 你可以出来，对，比如说，像在青岛，我一般呢在那儿待大概20多天， 是黄岛那儿吗？ 黄岛啊，那也很好，那边也挺热闹。 季节的什么时候去一般都是 最冷的时候。 那青岛也冷啊， 对， 青岛也冷啊，有海啊，他们那边。 对，所以说我这个呢就跟别人不一样，最冷的时候还有酒店有活动的时候， 了解了， 我就去那儿。 条件会限制，一环卡一环。 对， 应该说候鸟这个旅行啊， 对， 或者是其实很多的老年朋友，因为北方的冬天很冷，就是东北地区、北京地区很冷，又不下雪，空气很干燥。 对， 然后呢，很多老人，比如肺功能不好啊，就是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群，就像南方候鸟迁徙一样，去过那边去了。 对， 现在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在南方那边过冬，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我在海南，我看就越来越多了。 是在万宁还是在三亚还是在哪些区域都有？ 我觉得就在万宁陵水吧，就这个西线这一块啊，我认为在三亚呢，好像物价更高一些， 它是很高的。 对，然后在万宁那边。更 便宜吗？ 哎，像我们那个万宁，我认为海南最值得推荐的酒店就是万宁的这个神州半岛福朋喜来登跟神州半岛喜来登这俩挨着。然后呢，他那个酒店里天天有那免费的巴士可以拉到机场去。 哦， 三亚机场 便宜的。 哎，然后他还有每天还有巴士呢，拉到万宁的这个城市去。 城市 万宁有小县城嘛？ 哦， 那一车里哈全是俄罗斯人，就俩中国人， 只有一个是你。哎，万宁的小城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万宁就是 很基础的城市 啊，就是反正就是南方嘛，就南方的一个小县城似的。 哦， 就这样。 其实我们觉得真的是要放松身心的话，也未必说什么三亚海口，现在也已经很多人了，海口都已经很多人了。 对， 可以去万宁，还有兴隆，也不是兴隆，应该是广州的兴隆。 对， 这个万宁还有一些城市特别适合，也是有海的， 对， 也是有酒店的，也是有海鲜的， 对， 对不对？你都可以去满足你休闲、呼吸新鲜空气的这样一个需求，是不是？ 就是另外呢，就除了海南以外啊，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的旅游啊，还是应该结合这个酒店，比如说扬州。啊，扬州也是很贵的。 那当然了，我去过呀， 是吗？ 美食真是太棒了。 对， 扬州的小龙虾是无敌的。 对，但是每年呢，它就是三月份、四月份，三月中旬以后到四月份那段时间贵。然后平常的时候，它的扬州大概那边的 IHG 智选酒店，大概190多。 哦。 对，然后你住一晚智选酒店可以积累800国航里程，然后加 800国航里程是公里吗？ 对，啊，然后还可以参加，比如说 IHG 现金者的活动，还可以积分。 哦、 然后我经常呢跟那儿，比如说住个2个礼拜、1个礼拜，对吧？ 那就是5600公里的旅程。 对，然后呢，我还完成了几晚酒店，然后我就换热内亚的。那个酒店 你看看，这都联系在一起的。 对对对，所以说 大家得了解一些酒店之间的一些服务链接，集团之间的这样一些，是吧？这得就要了解这些。 对，这等于就是说，你要是玩这个熟练了呢，你得几个长旅客计划一起。 长旅客计划。 对，而不能是说一个两个，然后呢？当然了，这种场景呢，你就可以想象，比如说一个人，他没事儿，他可以去海南、去佛山、去扬州、去成都，然后他去旅游，是吧？比如老年人、老年朋友 是是是 啊。但是呢，实际上他并不是 纯的 纯旅游，他在这过程中呢，他还把、这个、 他有一些后续的东西 对 连接上。 对，香港到巴黎，米兰回香港的头等舱挣出来了，然后还把这个罗马，然后 热内亚的酒店的 免费。 备注几乎是价格低的那个， 对对对对， 省钱。 对，然后他实际上是跳出了这个简单的 普通 这个钱，简单的啊，说哎呦这一碗多少钱？我在什么 OTA， 我在什么这个网那个网，就是你已经跳出来了， 嗯， 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并没有。你说你花钱了吗？你没有，你也没有 真的花时间，花时间了。如果你要一个人去完成这一些事情的话，你得需要好的规划。就像一个歌手，一个演员，他的那个行程要有经纪人给你安排的很妥当，一站接一站，不能有那个任何的闪失。 对，所以说这些呢，我就到今天来讲，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宅酒店啊，这些呢还算是比较好的啊，比那些天天乌兰察布还有吕梁异地飞80趟吕梁的人，我觉得那 有点夸张了。 不是也有这样的人？ 今天我这歌叫《自己人》，今天真的是自己人。2014年我们节目1月1号开播，刘福瑞先生来到这里说泰国，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拉面馆的具体位置，他都记得很清晰哈，泰国通。那现在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终于把这个最便捷最方便的一个叫做长旅客计划的概念push 给大家，大家真的是有时间可以研究研究，会有很多的优惠在里边。我们住酒店哪管什么积分里程啊，甚至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哎，有这根弦了，你可以慢慢介入，也许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掌握这样里面的一个技巧，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哎，你知道长旅客计划吗？什么叫长旅客计划？一聊，哦，你这个人经验很丰富，这不就是一个谈资吗？对不对？路上呢有很多我们要去玩的风景，也希望刘福瑞先生身体要保持健康，而且一定要保持这样风趣幽默的热情上路的这样一个气质和气场。 嗯， 有时间还得来我们节目， 好 是吧？这个自己人歌符合咱们的定位是吧？ 可以的。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群号1073，我是主持人，感谢刘福瑞， 谢谢。 这个下面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有缘再见面喽。 无论终点真的是太久不见，太久不见，把眼前当成从前，什么地点谁来怀念？你曾经一人从少年攀爬到中年，自己人面对风天的好身边，这场地不懂暧昧的男女，一个像我，一个像你，自己人把冬天暖成了春天，自己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用声音致敬经典，听见美蒲格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林、陶虹、吴清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 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他们总能找到机会。 当你需要跟那些曾经跟你一起亲密战斗过的人，你要把他请走，